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又 raining， 听住风骚唔会眼晴晴，我系小张张。 今日闪闪旗衫，客家婆提生意，落太岁爱小衫。点讲咩？ 落大雨要小心， 冇要收衫。 系啦， 哦、收衫 系啦。客家婆提醒你，落大雨记得收衫。系啦，到你。 顽强杀入胭脂地。勇救梁师傅， 梁师傅冇知点解梁师傅，哎呀，点解为胭脂地啊？ 未完待咗， 本片沿途不易， 未完待咗。 喂喂，我想问胭脂地有冇女主角？ 梗系有啦，如果唔系你都唔肯接啦。 胭脂地嗰女主角叫乜名啊？ 系 咪叫 未完待咗？梗系拍三集， 系咪叫唔方好啊？ 胭脂地之胭脂球 啊！好啦好啦，好似我哋星期三节目。雷暴警告有时候咧，今日11:45啦，今日多云，哇！即系我翻到嚟广播度，啱啱咪最大雨，好似冲凉咁啊，干干净净啊，真系 好大雨。 几好啊，落下雨嘅话，你觉得琴晚凉啲？ 好爽啊，好爽！ 焕然一新啊！ 话说说今天心底很爱他， 日日夜都飞鹤轮到买嘢， 知呢个系咪你嘅写照？系夜夜夜都飞啊，邻国有嘢喎。 唔系啊，头先你我一路睇到尾咧，其实我想我呢一套《孟强杀入胭脂地》呢有首主题曲 叫咩名啊？ 未谂到啊！阿蕊，你可唔可以帮我唱啊？勇救梁师傅， 梁师傅，哦，好啊，好啊，你填一次先啦。 系啊， 有 一 样嘢我想讲，系啦，琴日好开心，因为咧就呢排我都系静咗少少嘅，就喺街嗰度嘅话咧，少咗人咧，就用我哋嘅 password， 用我哋嘅暗号同我哋打招呼。咁但系琴日咧，我就喺好近住我哋电台嘅有某一个商场，咁我买完嘢嘅时候嘅话咧，我嘅 escalator 我正系落紧去就攞车。咁咧就有一個 escalator 就上去嘅，你知嘅啦。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嘅話，你會對沖啊嘛。咁就係有一刻你會見到啊，咁跟住下一刻嘅大家已經開始各天各方 嘅啦。 好啦，咁跟住咧，當我喺度落緊去嘅時候嘅話咧，我竟然見到有一位好靚女嘅靚女，佢咧就係喺嗰度就係上緊去，我就係落緊去。跟住佢突然間，先生，咁我 見到一個女士，女士都嗌聲讚 賞，而且佢已經冇理由叫我先生啱唔啱啊？咁我就知道，一定係我哋嘅好朋友啦。咁我就即刻向上望一望，跟住佢话我系你哋嘅 fans 嚟噶，跟住我就系已经见唔到佢啦。 消失在人中， 点都好，你讲俾我听，你叫做咩名？跟住佢话我叫做 K 王。 K 王，哎，多谢 K 王， 好开心。咁因为咧就系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撞到啲咁嘅 fans， 而且嘅就系佢好明显嘅就系佢听我哋嘅节目，你都知道嘅就 系 呢一个嘅暗号。我突然间觉得嘅就系要 make my day， 我觉得好开心啊， 冇错，系一定系听得好多先会知道，因为我哋唔系成日讲噶嘛。 同埋嘅就系佢唔会话系嗰啲，哎，我影张相啊，咩，我唔系话唔得，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佢哋亦都会知道嘅就系话嗰个界限喺边度。大家嘅就 系 话萍水相逢，望一望，见一见，讲声俾你知，我系我支持你哋嘅节目，我系我哋哋嘅 fans。咁跟住咧就再见啦，拜拜。我觉得好正， 可能唔知几时几时又会再喺街上面遇见 啊！ 呢真系缘分嚟噶吓， 所以我一定要问佢个名，我就话我一定会讲。我琴日即系自己同自己应承咗咁样啦，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喺街嗰度撞到我哋嘅话，都可以同我哋用呢个暗号打个招呼。 就系先生， 唔系佢好似叫我先生。佢唔系叫我先生， 都系可以嘅。 系啦，咁佢就讲得先生。咁我就先生边个边个知啊？边个先生 啊？你突然间系咪觉得咦好熟喎？呢个嘢？ 似曾相识啊！好似有啲嘢嘅咁样，但系佢唔系叫先生啊嘛。 佢话先生先生都好啊。 咁样好啊！咩话每一天啊喺空气中第一日见面啦，街上可以打个招呼嘅。嗱，今日我哋节目一样系非常之精彩啦，一阵间咧一样会有我哋嘅嘉宾啦，包括阿徐 Sir 啦，包括呢个 明哥 啦， 系啦，冇错啦。喺12点之后，今日星期三，客家婆又嚟啦！ 哇，你顶 师傅，今日要大发神威。 系啊， 今朝我俾人揿咗一揿，唉，好唔开心啊！ 讲，佢开心， 许文强个女朋友啊，系咪许文强女朋友同你讲啊？ 系啊，冯晴， 我知道。 佢同我讲啊，嗱，你啊去到客家婆嗰度啊，唔好再咁大声嗌猛强啦。 唔系嗰度客家婆嗰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佢话咩事？ 系仲要啊？ 注意乜嘢？ 仲有我哋嘅汪天燕讲 啊，汪天燕都有啊。 系啊，咁话唔好嗌咁大声啊。 唔系嗌都得嘅，你吞口嗌咯。 系啊，咁我哋就系话系嘅，佢因为佢好想用你把声盖过你，所以我明白嘅。 我都明。 但系佢话佢都要，所以我谂今日咧，如果系嘅话咧，就麻烦你盖 CVB 嗰边。嗌过嚟啊嘛，系啦，咁就一定 我觉得有时差啊，即系啲饮俗咧， 几好呢个主意，几好呢个建议，我中意， 我本来嗌到过嚟，但系迟咗半秒咁我都嗌， 咁就技术嘅错啦， 系啊， 好笑， 大家继续留意住。喂，我今日咧睇到个新闻咧，最初我睇到嘅时候咧，国内嘅吓，我就觉得。冇理由嘅，咁样睇完之后，我心谂，且原来即系你揭秘啊！嗱，食不同嘅食物咧，大家会知道嗰样系食物，就算点样煮，佢都系食物啦，系咪先？我睇到个媒体咧，佢话咧而家内地有啲叫炒石春啊，石春你知边啲啦吓？ 石仔咯，一粒粒嗰啲咯。 唔系 exactly 石仔，即系嗰啲椭圆形。其实我几中意噶，你觉唔觉得？ 嗰啲好靓。 其实好靓噶。 系啊。 系咪仲有一种叫雨花石添啊？ 有，嗰啲好贵啊。 嗰啲 雨花石 贵好多咩？ 系咯。 贵啦，但系。但 石春容易好多， 系啦。以前我接觸得多咧，就我爺種嗰啲叫 水仙， 類似嗰啲啦，唔係一定水仙嘅。另外有啲盆栽都揾石春擺喺度咧，就靚啲。 係啊， 咁點解可以炒 貴竹係嘛？ 诶系啊， 富 贵族 你有时咪 会 有啲咩嘅？ 你嗰帮民族， 佢嗰 帮 唔系富贵族， 我嗰帮民族嚟嘅，中民，中民 民到而家， 民到民到。 有咩味啊？有冇试到俾你味？ 有啲香香 嘅，你有冇闻下佢？ 有嗰只味， 酒香嘅味， 艇仔粥嘅味。 有艇仔粥嘅味，我又想试下。 好啦，咁你知唔知佢点样叫炒石春咧？系，其实我都觉得真系好揭秘，但系我又唔可以话唔得。咁佢咧就落咗好多佢哋家乡嗰啲调味啦，我睇到咩辣椒啊，咩 blah blah blah 好多嘢啦。跟住你成袋石春拎走啦，系绝绝绝完嗰粒石春就等得噶啦。咁其实嗰样嘢唔系食石春啦，你系食嗰个上面黐喺度嗰啲叫汁啦、调味品啊。但我又谂，其实有啲食物咧个本身真系冇乜味，例如豆腐啦。 豆腐有味， 我知道，但系唔系真系好浓嘅味啦。即系你通常你会加啲嘢， 咁啊系，可能有啲系配角， 系啦，去凸显佢嗰种味。最近我都中意咗一样叫薯仔，你食唔食噶？ 薯仔我好中意啊！ 你 会点 整 噶？ 最近先中意啊！ 我最近先中意， 咁奇怪。 最近都系寻日 开始， 我记得我喺民国三十一年， 我做你做你我29年， 咁中意唔得嘅咩？ 系打得 讲 下笑，系啊，其实喂，其实个豆腐好多做法都好好 嘅。其实我唔系好赞成你话嗰啲嘢系冇味嘅， 有 味，只不过系因为咧你冇好好咁样，又或者你啲味 啲味系咪？ 又或者佢就係你嗰啲味蕾開始退化，所以有時有好多嘢嘅話，你係食唔到佢嘅味，冇嘢係冇味嘅。 嗱，因為我想話先，通常咧由細個到而家咧都係咁啦。豆腐咧喺我嘅食物裏邊咧係一個配菜，通常喺咩地方出現咧？蒸魚慢慢你會擺幾嚿豆腐 墊底。 咁通常咧就會俾嗰啲蒸魚嘅時候咧淋曬喺上邊啊，咁我就會覺得哦豆腐呢只味嘅，又或者一啲叫做嗱唔係麻婆豆腐，因為我唔食辣嘢嘅。另外有一種都係好多肉醬淋喺上面， 係啊，好食啊！ 咁嗰個係咪叫做老少平安啊？ 好似係 魚肉先係老少平安，魚。 咁即係總之 咧，總之我見到一劈咁嘅嘢， 係啦，即係我以前食豆腐咧，佢通常係有其他味冚咗喺度。 哇！你成日食豆腐噶？ 好多食唔少啦，睇個樣知係咪？好亂 啊！豆腐王子 ，My name is Tofu。 咁咯，所以我唔系话佢冇味，但系因为通常我食嘅都系夹杂咗其他味道，咁所以我就如果有阵时，譬如话就咁食咧，我就会觉得好似争咗啲嘢咁。 嗯，但系食日本嘢咧，有时有一嚿豆腐，我觉得好好食。 我正想讲， 再放少少嗰啲叫做煎鱼碎啊，定系 盐 不 碎？ 系啊系啊系啊，哇，真系好又滑嗰个豆腐， 冇错，佢嗰啲系水豆腐，系冻豆腐，系冻食噶嘛，有时。其实简单到嘅就系咧，佢整一督嗰啲姜丝，系咪？咁喺上边嗰度，你已经觉得系好好味噶啦，搵啲水浸住。佢真系一督，我唔知点形容。咁你觉得点讲？ 一点得唔得？ 佢又唔系一点，佢大过一点， 少少 大点，一劈劈就太多， 都系要一督。 佢系介乎于一点同埋一劈之间，所以叫一督。 O K， 你真系搵个筷子少少钳一钳喺嗰度， 系啊系啊， 好好食噶，淋少少好靓嘅酱油。咁 样 咯， 咁系啊，唔错嘅。 不过其实有时系嘅，煮客嘅嘢咧真系好奇怪。我试过有一次咧，好笑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喺嗰一间嘅快餐店，咁样咧就见到有两个一个小朋友，就应该系一个哥哥同埋一个细佬。咁跟住咧就见到嘅哥哥咧就喺度食呢个呢个薯条嘅时候嘅话咧，饮好多茄汁。知唔知啊？咁跟住咧，收尾佢个细佬同佢讲，佢就话：诶，食薯条嘅话，咪饮咁多茄汁噶，不如就系食茄汁啦，就怼啲茄汁俾佢个细佢阿哥咯。跟住佢阿哥就好中意食，咁佢觉得就哇，成条薯条咧系由黄色变成红色啊，佢先至食咯。咁我就觉得好好笑，其实我都觉得好好笑，佢哋两个嘅对话，我觉得佢就系 好小朋友。 其实即系主客，佢系分唔到，即系阿哥哥佢中意食，其实你究竟系食茄汁啊？其实佢系中意食茄汁，所以我觉得个细佬系讲得啱嘅。 但其实茄汁虽然系能够吊起啲味，但系太多咧，我又觉得会即系唔系咁好咯。但系我可能我因为对茄汁唔系特别中意咧。嗱，例如食鱼生，你多唔多落嗰啲豉油同埋嗰啲 wasabi？ 多。 哇，有啲人落 wasabi 好多浸。 豉油我就唔中意啦，我唔中意。 我只系轻轻点一 系一点点。 系。但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都几得意嘅，譬如可能讲紧食薯条啦，你话你自己中意食呢个呢个薯仔啊嘛。其实薯条嘅话，我试过有一次嘅，我觉得咦都咁得意嘅咁样，就系喺英国，佢讲炸薯条。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嚟嘅時候咧，佢冇俾茄汁我，但係佢就俾咗有一啲嘅醋俾我。咁我又覺得原來 食呢個炸薯條嘅時候，當然佢係好肥嗰啲薯條咧，跟住咧你揾嚟咧整醋落去，係好好味嘅喎、嗯，即係酸酸地，同埋佢有少少鹽咁樣。咁、嗯、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咁嘅食法嘅話，係我第一次見咯。咁佢就話嗰陣我同佢講就有冇茄汁啊？佢話我哋唔興用茄汁。 哦， 我諗可能食茄汁嘅話係咪美式嘅食法啊？ 嗯，我覺得係 係 咪蓋過咗啲 會有少少？ 我唔知啊， 因為 俾茄汁我嘅。 英國南部嗰地方嗰啲薯仔係好靚嘅，出嗰啲薯片咧係馳名世界嘅，係、 嗯、 啊，好好食噶。佢哋嗰啲薯片， 佢哋好出名嘅 fish and chips 啊嘛， 係啊， 咁、 啊啊、 所以就係幾得意咯。 嗯，係啊，咁啊，每人喜歡自己口味唔同啦。 系啊，我都中意薯仔嘅，不过我唔会同你争，放心。 唔紧要，你要薯女咧，我要薯仔咧，好无聊。 唔系啊，我中意、啊。 系咪要笑？ 我笑紧。 多谢。 Okay, 好。 好啦，咁今日咧，阿家居明咧就会同我哋讲，系咪都系降热啊？ 系啊，家居降温方法。 最近都真系一定要继续讲， 系、啊、 因为天气都仲系比较热、 啊， 比较耐热嘅。虽然咧，先头都讲咧，落完雨之后系嘅，即系有一种咧清凉咗嘅感觉， 同埋咧好似抹干净晒啲嘢咁啊，嗬，啲地 啊， 啲树啊，特别绿色啲嘅， 啲尘埃好似冇晒， 系啊。不过咧有个烦恼就系嗰啲水咧，跟住滴落嚟咧，滴滴答答咧就好嘈啦，我觉得。 你嘅湿气会又大 啊？ 系啊。系啊， 潺潺滴水永不分差嘛，你唔觉得好诗意同埋好浪漫？ 我谂起一首歌《潺潺是雨滴》， 跟住咧。 是啊， 最好去偷食，系咪？OK， 好，十点半听紧呢个， 我真系要勇救梁师傅。 雷暴警告有到12:4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查册车牌案日前在终审法院上诉得席。蔡玉玲表示，期望政府能够检讨整个查册制度，并且能够发出信息，新闻工作者只要合理查册和合理使用资料，就不用担心堕入法网。蔡玉玲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判词指出，基本法保障言论及新闻自由精神，政府应该考虑其他查册制度是否可以更好协助新闻工作者进行查册工作。他说，现时政府有不同查册制度，包括入境处、公司注册处和土地注册处等都有不同操作，留下不同诠释空间。认为今次案件成为案例之后，要靠行政当局厘清灰色地带。他又说，相信很大机会向法院申请由另一方负责讼费，相关讼费涉及上诉庭和终审法院费用，现时难以评估实际数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将会在今个月9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一名发言人汪文斌昨日表示，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在当地星期一举行开馆仪式，将会增强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和增进人民友谊。他说，两国建交两个几月来，双方坚定履行建交承诺，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强劲起步，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充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洪建交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国与洪都拉斯在今年3月26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布，两国决定自公布签署之日起互相承认并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将中国内地、香港和伊朗共10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指他们协助伊朗弹道导弹开发计划之中的关键人物，采购零件和技术。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驻中国官员协调相关采购活动， 從中國購買設備到伊朗國防及武裝部隊後勤部子公司。被制裁對象包括中國浙江興基實業。華盛頓指嗰間公司透過一間伊朗中介商出售總值數十萬美元的離心機和其他設備或服務。香港蝌蚪國際貿易公司及青島中融通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亦都在制裁名單上，被指向伊朗中介商出售總值數千萬美元的兩用有色金屬。美國官員說將會繼續採取行動打擊暗中支持伊朗彈道導彈生產及其他軍事計劃的非法跨國採購網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早前表示，中方高度關注非市場經濟行為，敦促美國停止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搞單邊制裁、長臂管轄，並且停止惡意打壓別國企業。位於烏克蘭南部俄控克爾松地區的卡霍夫卡水電站大壩被破壞引致缺堤，部分地區變成澤國，數以千計民眾要疏散，俄烏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事件不會影響烏方修復失地的計劃。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就認為水電站大壩是烏軍進攻行動的策略，又宣稱烏軍在過去三日的反攻行動被挫敗並遭受嚴重損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下午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2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32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是报339元，升7.8元；美团124.8元，是升3元；阿里巴巴84元，升1.65元；盈富基金19.56元，升2.5元；快手58.4元，升2.2元；比亚迪股份249.4元，跌2.6元；中国平安53.3元，升1.05元；创科实业74.75元，升4.3元；恒生中国企业66.38元，升9元。理想汽车124.6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9.2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41，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039点，跌467点。港金报18,3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12美元，卖出1,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啦，啟祥道嘅交通意外啊，係比較擠塞噶，就係、是、九龍灣嘅啟祥道去翻啟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啦，咁影響到而家龍翔道經翻觀塘道去啟祥道咧，都係擠塞，車龍排翻去龍翔道咧，近住入獅隧口噶，咁亦都影響到太子道東去觀塘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擠塞，咁同埋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出口啦，落翻太子道東咧都係直比較擠塞，龍尾排翻去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出口，咁再重複多次。就是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要经观塘道落翻启祥道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龙翔道近住入狮隧口噶，而太子道东去翻观塘道近彩虹村一段都系挤塞，同埋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落翻去太子道东都受影响。 龙尾排翻去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少少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嘅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嘅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嘅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11:45嘅，咁好多嘅意外咧，有时系太唔小心啦，或者觉得呢样嘢唔会发生咧，所以咧就做漏咗一啲嘢嘅。咁啊睇到个新闻咧，就话英国有一对夫妇咧，佢做咗一件事，不过呢一件事咧，我谂好多而家揸紧车嘅，尤其是职业司机咧，可能都会做都唔定。就系咩咧？就系你落咗车啦，你会留低一副太阳眼镜喺嗰个车上面，但你留喺边度都重要。如果你留喺一个晒得到嘅地方啦，佢哋就系咁啦。其实我以前都系咁嘅啦，唔知你。有冇一啲嘅买嗰啲防滑布咧？揸车嘅朋友们，防滑布咧就细细块，有大有细啦咁样。咁摆喺个标板上边，咁有啲嘅会跣嘅，譬如太阳眼镜啊，通常太阳眼镜咧就会摆喺个防滑布嗰度啦。咁你落车就落车啦，咁样。佢就咁啦，将个太阳眼镜摆咗嗰个标板上边。点知咧，因为非常热啊，英国最近30几度啦，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啦吓。咁一路晒住，就烧着咗啊，即系。透过嗰太阳眼镜，之前系成架车嘅挡风玻璃烧咗个大窿， 哇！穿晒危险啊！ 就发生咗一次好罕见嘅意外啦。咁大家就揸车，我谂香港应该冇听过呢啲新闻嗬，定系呢个地球 机就听过， 火机系咪？ 打火机 都系留喺车里边， 喺又标板嗰度咯，嗰啲胶嗰啲咧都好危险嘅。 嗰次系标板咩？唔系好似系讲紧系一间货车嘛。一架火車嚟噶嘛？ 唔知咧， 系啊， 我唔知 有有有有有試過， 火機我聽過。 咁呢個有提過嘅。你頭先所講嘅嗰個情況嘅話，會唔會就係好似我哋以前讀過咧？咪就係攞個放大鏡， 小學常識聚焦。 点着支火柴， 系 系啦，就系、是、用，因为系咪会唔会因为咁样，即系佢又要有太阳啦，跟住又要有嗰个玻璃啦，咁佢就喺嗰个位嘅话就聚焦咗落去你个太阳眼镜度，佢亦都系个二元嘅物体，所以会引发到咧， 系、嗯、啊，小心啲啦、嗯， 所以就唔系成日会发生，不过就小心啲咯，吓、嗯，毕竟嘅地球而家好热，好晒， 好热啊， 每一天都系啊， 系啊，咁咯， 系就咁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家居明都会讲下呢个降温嘅，留意留意。一阵间嘅十一点后，家居明就会出。 讲开话降温咧，其实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唔系话下下一翻到去嘅话，就开冷气咧、 嗯， 又会用呢个火你会用呢个风扇噶嘛？ 系、嗯、 啦，咁啊风扇嘅话咧，其实成日都会有讲到嘅就系话，原来你摆嘅风扇唔同嘅角度，系会令到嘅就系你嘅屋企咧降温得快啲嘅。嗯系咪有冇研究呢一样嘢？ 我就研究咗分体式嘅廿五度啫嘛。 哦，我知道，系啊，呢、這、一个就系你嗰时候讲嘅一个 IQ 题啦。咁其实有时你都会睇到嘅就系佢会教你点样嘅，就系既喺开风扇嘅同时，应该话开冷气嘅同时嘅话，你只要就系再摆多一把 风 扇，咁、而个角度嘅就系摆喺唔同嘅地方嘅话，系会令到嘅你自己嘅室内嘅温度可以快速地下降噶嘛。 系啊，我 听过，大家有留意过呢样嘢。 你好似最近有研究喎、 就咁嘅，因为我发觉咧，就系风扇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好中意留意嘅咧就系消费者委员会，佢哋会因应住。唔同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幫手做一啲呢一方面嘅，可能係家居嘅小電器啊，又或者係電器嘅一啲嘅測試嘅。咁我就最中意睇嘅啦。你會睇嘅就好多時候佢得出嚟嘅結果都係唔好以為貴嘢就好。 係啊， 你會覺得、哇太好啦、 啊！由面霜咁平嘅到冷氣機啊，佢都有比較，我好中意睇。 冇錯啦。咁當你有一比較嘅時候嘅話，你亦都有留意到就係點解風扇嘅話都有幾個唔同嘅名嘅咧？嗱、我哋會見到嘅就係話，好似係呢一排就有一種叫。做循环线、大家有冇留意噶？哦 ，OK， 咁其实循环线嚟讲嘅话咧，通常我哋如果系自己屋企嘅一个即系坐地线也好，或者系坐台线也好嘅话，佢嘅角度咧，只不过嘅就系会系左右左右、或者系定住嘅啫嘛。所谓嘅循环线嘅话咧，其实佢系可以360度，即系佢可以就系上下，即系如果你嘅头嘅话就上下咁卧，左右咁卧，甚至乎 吓佢咪好攰咯， 好似影相嗰啲 好攰啊。 系咁我有一日咧，我就八卦，咁我去到一间嘅就系卖电器铺嘅嗰个地方咧，就见到有人喺度揀緊呢個循環線，我就問嗰個賣嘢嘅姐姐，咁我就話其實循環線同我哋而家一般嘅就左右兩邊撥嘅有啲乜嘢分別呢？咁佢就話個分別就大啦，因為如果當你開咗冷氣嘅時候嘅話，根據嗰個姐姐所介紹啊嚇，佢就會令到佢咧就係即係成個嘅area 嗰啲氣温咧就會比較係均勻一啲。嗱，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屋企太大，你嗰個冷氣機有時梗係噴出嚟嘅話咧，有某啲位係唔亮嘅， 係啊，一個轉角啊，或者唔知邊度後邊啊，係啊。 佢話，但係如果你用咗個循環線嘅話咧，佢就可以將佢嘅氣温可以平均咁樣去令到一個 打暈曬全間屋。 嗰、那個室內嘅温度嘅話咧，就比較均勻一啲啦，因為佢360度咁轉啊嘛。咁同埋嘅就係你亦都可以嘅，就係將因為佢係上下咁樣惡嘅話咧，因為熱空氣係向上嘅，所以好多時候嘅話咧，你可以喺上面咁樣吹落嚟嘅話咧，就取成一個循環，明唔明啊？即係將嗰啲冷一啲嘅熱空氣喺上面嘅吹，俾佢吹落嚟咯。咁但係佢係。咁樣係咁打轉噶嘛，咁跟住佢就一路咁樣就一個 cycle 一個圓圈咁樣嘅話，所以就會令到嘅就係你嘅室內嘅温度咧就會比較均勻一啲啦。好啦，咁我當然啦，呢啲咁嘅位嘅話，梗係要試下啦，係咪？ 唔係咯，點知你係咪真㗎？ 咁亦都要去揀嘅時候咧，你又要留意喎。有啲嘅循環線咧，我嗰次去揀啊嚇，就會係比較咧啲風係冇咁大力嘅，因為佢係貨，你好可能嘅就係話，即係可能係一間細嘅房啦，又或者就係會你想要真係柔和啲嘅風，我話唔得，唔係好夠力。佢咁樣你就要買呢一把啦，就買隔離嗰一把，哇，不知犀利到不得了啊，十級嘅風力啊！即係 嗰把咪風扇霸， 加快吹啦。 系啦，咁當然你亦都要再睇一睇啦，就消費者委員會都有話呢個幾好喎、啊，咁樣， 哦，即係佢連埋嗰個報告。 我自己睇，我自己做功課。咁跟住我就覺得好啦，咁我就買呢個翻去試下啦。咁樣咁我就真係買咗。 我想買係幾多錢度啊？ $800+度，我買嘅嗰一把，仲要係坐地嘅。咁跟住咧，我就將佢擺咗喺我自己平時喺屋企嘅嗰個角落啦。咁跟住咧就用佢嗰種方法嘅，就係咧即係咁樣360就咁打轉啦，又或者上下咁樣喺度即係岌頭咁樣去試下啦。咁樣我發覺係真係涼得快啲，同埋嘅就係間房嘅温度嘅話係會均勻少少咯。 我最近用紧咧就系一个嗰啲摇扇啊，即系最传统咧，以前班房上边天花板三块叶咁样转。 哦，嗰啲叫吊扇。 系啦，其实我发觉咧，虽然咧我开得好慢啊，但系原来都有好大嘅分别。如果嗰日唔系好热咧，咁我开住个摇扇啦，咁我翻到屋企咧，我感觉咦都唔热，或者几清凉。 哦，即系散咁啲热。 吊扇系最好嘅，因为头先有讲过，就系热空气向上升。如果就你将佢，只要有办法嘅，就系将上边嗰啲空气嘅话咧，你将佢打翻落嚟嘅话咧，咁样咧。间屋咧就会系凉噶啦，嗰时个吊扇系最好噶、哦 嗯。 但系当然有啲人就会觉得就系话都会惊惊地，有时 会跌落嚟咧，阴影啊， 系啊， 时 候 飞出嚟啊， 可以直升机咁样噶嘛、 啊。 有时就会有视 觉上有啲得人惊。 但系而家有一啲嘅吊扇咧，就有一次我哋同阿晴晴有倾过噶， 系啊， 嗰啲系好靓好靓嘅，就系个叶唔系话好似我 嘅系啊。 唔係好似我哋見到嘅啫，即係一好長咁一條嘢嘅，咁嗰啲嘅話，如果你唔開嘅時候，又可以好似一個 accessories 咁樣咯、 嗯。 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一啲家居嘅啲小電器嘅話，佢融入一啲咁嘅 design 嘅話，我覺得係一件幾好嘅事。 嗯，冇錯冇錯，最緊要大家生活得愉快開心。30度氣温，雷暴警告有效，翻嚟由今日網上情緣經典重現。星期三嘅早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昼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啊！稍后翻嚟喺11点之后，我哋都有阿明哥哥同我哋讲下有关家居嘅东西，同埋中医嘅取材，又会喺11点半出现，同大家照顾身体嘅。Shadows ahead. 网上情，经典重现，林志微。 街灯千千衬雨圆，凝望住家乡远，此间何来一张铁网，空望着忧思。 林志美，抒情女歌手。1982年参加电台主办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由她自己作曲填词的《归途》成为优胜作品之一，后来都为这个香港城市民歌冠录唱片。她的歌声，她的歌曲，都算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首就是她的《望向》。 起曲山有个面延续到家乡处，这把离情许多传，量度山多远，家乡和庙长几寸，还在心中。 不单止唱得，作曲作词同样都是有他的一套。熟悉的歌曲《风筝》，曲词林志美。 风筝飘逸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越过绿野高山，得意摆娇姿。 林志美1983年正式加盟唱片公司，至到1989年合共推出7张个人唱片。佢嘅歌曲好多都形容感情啦、爱情啦，以抒情嘅风格，令到大家对佢一听难忘。包括呢一首《你的眼神》。 有你的眼神，有什么是缘分？缘分就是上一个比赛踏入乐坛，然后由一首一首的歌曲受到乐迷的欢迎，为林志美写下难忘的一页。 缘分不可转赠，缘分到一起结伴行，缘分起作弄人，缘尽纵不怨都要分，缘分好似刻意地寻，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 乐坛之中闪过嘅名字，听过嘅歌曲，虽然去到某一段日子，佢哋或者会从乐坛淡出，虽然时间系会改变一切，但系佢哋留低嘅好歌，我哋系唔会忘记嘅。网上情经典重现，林志美的偶然。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 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老公，腰果露要点样整先至好食啫？ 问下佢咪知咯。 阿仔，啲冬菇食晒啦，要卖啦，点价啦？ 问下佢咪知咯。 Daddy，我濑尿湿湿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阿叔叔嚟问下咪知咯。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明哥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明哥。 好啦，先嚟我就不如答一答我啲朋友嘅问题先啦，系嘛？ 系啊，有个听众咧，佢就话咧，佢个词本咧就用咗咩万杰，诶，唔系即系嗰啲某啲牌子。 好彩你醒目， 收得快，收得快，好 就揾嚟咧清洁呢 个，都清洁唔到，咁啊问我有咩方法？嗱，咁啊首先咧，瓷盘咧其实咧就可以用百洁布省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用下啲洗洁精啊，用下啲唔同嘅清洁剂，即系挤咗落去省净，用百洁布省先。咁如果散完都唔得咧，咁你就落啲梳打粉，即系渗晒多梳打粉落去先。咁但系咧，今次就唔系就咁倒水喎，因为个色个瓷盘斜噶嘛，你就攞张湿即系湿嘅餐纸巾，即系湿晒佢，搭住佢，即系一路搭住污糟， 搭住一阵， 搭唔紧要，你搭耐啲得噶，搭十分钟、半个钟都冇所谓嘅。 腌佢几耐？ 腌 你用梳打粉啊嘛， 跟住煮人食， 真系好似腌嘢咁样。 十分钟啊，半个钟啊，即系咁样去做啦，咁应该都可以解决得到嘅，系啦。 我谂其实系咪担心嘅就系，如果你话即系用嘢省嘅话，系惊嗰个瓷本会花晒。 嗱，瓷本如果你用白铁 光。 八結布唔怕嘅、 啊， 因為即係個瓷盤，我成日都用八結布省嘅。 其實我都冇乜所謂， 係冇所謂嘅，真係冇所謂。 OK，、啊、 我覺得 OK 嘅。 多謝你，同埋亦都好開心啊，因為好多朋友咧用咗你嘅方法咧嚟去煮嗰啲咩即係核桃佬啊，或者咩辣椒煮花螺啊咁樣，我聽講都好成功喎。 係啊，好開心啊！ 聽新嘅花名添啊！ 哇，我誒好、哎、多謝呢位聽眾啊，佢而家叫我做家居名教主啊，即係教教人個教煮嘢嘅煮。哇，我以後都會用呢、這個。哦，呢、這个名系几正， 可以真系开档嘢， 净系买呢两样，三个大， 日日喺度帮人哋省省字本。喂，问你睇，问你拣省字本。 好啦，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今日我哋有主题嘅，即系天气炎热，大家点样可以有啲少少嘅事情，或者做咗咧就会减嗰个气温啊嘛，即系室内气温冇咁高。 系啊，嗱，因为咧即系。石呢排即系啲即系温度去到成三十几度，其实好辛苦。即系我自己有阵时都觉得好辛苦。咁咧，我就喺呢度咧就教一下大家一啲方法啦。好啦，咁第一咧就系用个湿地拖，即系唔系话湿到水滴滴嘅，但系都唔使太干。咁咪就攞去拖个地。嗱，因为咧有阵时你即系个屋企挂个地下好热啦，咁你攞个湿地拖，即系湿少少都唔怕嘅。咁咪拖下佢，咁变咗咧嗰啲水分咧就可以将嗰啲热力咧吸咗。 系， 然后你再用我把风扇吹咧，等佢即系蒸发咗咧，其实个成间屋个地下温度啊，屋企温度咧会清凉咗嘅。 你有时都会 feel 到噶，如果你譬如可能你自己拖地咧，系咪？都系噶，你拖嘅时候你唔发觉嘅就系一路啲风扇一路吹嘅时候啦，你系凉啲嘅， 系噶，所以开把风扇吹下佢会更加好啦。咁、如果系吊扇咧就更加无敌啦。咁、当做你有阵时啊，你唔使介意话拖一次嘅，你可能几个钟头你再得闲又拖一次。嗱，嗰啲唔系 越拖越热，我 唔系啊， 五分钟拖一次， 唔系啊， 拖嗰个人热啊嘛， 系啊。 喂，热啦，又去拖地， 唔系要 摆低， 唔系要花好多时间，即系就咁，即系拖 几 下， 拉 几下得噶啦，唔系真系真拖地嗰啲拖地，即系拖几下就得噶啦。 喂，但我有少少分享，我觉得嘅就系除此之外嘅话咧，横掂你都系咁样嘅话咧，可以就有啲有味道嘅嘢。 哇， 会唔会仲好啊？ 香香地啊， 有啲花露水啊，系咪啊？摆少少落去啊，或者即系挤啲柠檬啊，咁样或者拉一拉佢嘅话，有成间。 香味 加强版赞成， 但系柠檬会唔会惹蚁啊？惹蜜蜂啊？ 柠檬啊，你试下摆只柠檬喺度，嗰啲蚁会唔会嚟啊？ 唔系啲柠檬即系。蚁啊，嗰啲应该唔系好好嘅， 系咯， 甜嘢会争啲。 我觉得呢个真系 OK， 因为有时候我会咁做噶，我会影啲拉啲花露水落去咧，佢凉噶嘛，花露水。 蒸油咯， 蒸油，蒸油，但系佢系油啊嘛，咁咧你咪会个地下会立咯。 唔怕一滴沟咁多水唔怕 嘅。啊，咁啊系嘅，你就 系 要个味啫。系 啦 系 啦， 我觉得呢个 OK。 好啦，嗱，另外咧，你知咧，而家好多我哋好多新楼咧都有个露台噶嘛。 对。 好啦。咁其实你个露台个玻璃面咁大咧，其实嗰度如果有阳光晒到咧，就会好热嘅。 yes。 咁呢度咧，我有少少分享咧，就系嗰个你可以装一啲嘅户外窗帘，就唔系装喺个屋里边，系装喺个屋，即系个托，即系大托门嘅外边。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装喺里边咧，太阳晒咗入嚟咧，嗰啲紫外线热力咧，其实入咗屋噶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装喺外边咧，其实个隔热能力咧系高好多嘅。好啦，咁如果你係要装喺呢啲我哋叫室外窗帘啦，咁我就建议装下用竹啊尼龙嗰啲，因为方便清洁啦。你冇理由装个布喺外面㗎，风吹雨打有尘啦。咁你装啲尼龙呢竹呢就会好多。 我觉得如果你个窗帘嘅话你装下出面嗰啲染染样我都几驚㗎。 唔係，如果你冇风 咪好似人企喺度㗎嘛。 你 都 明白白明白白。 唔係呀，冇风咪 ok 囉。你可以 lock 死佢㗎嘛，即係下面有个位卡住佢㗎嘛。 我都话染染样样咯，唔系觉得竹帘系靓嘅，系啊，同埋其实竹嗰个感觉嘅就系佢有啲蜡吹埋你咧， 系啦 ，OK 嘅， 色嘅庭院设计 装咁啊，点？ 冇错， 好，好啦，嗱，咁啊，仲有咧就系第三啦，嗱，就系喺室内种啲植物， 系同意， 系嘅，嗱，因为植物咧，嗱，第一咧，佢可以即系。大多數都係綠色嗰啲啦，咁啊可以美化個家居啦。另外，一陽光如果入嚟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光合作用，咁咧佢就能夠吸熱啦。 调节温度嘅，咁啊即系一举两得嘅。嗱，少少意见啫。咁当然啦，呢方面咧就问翻啲即系盆栽专家。我而家好识去点样答你哋啲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少少意见咧，芦荟啦。小型嘅中榄树啦，或者榕树啦，咁呢啲咧装喺个屋里边咧，佢系能够即系个发挥个效果好好嘅， 视觉都好舒服， 系视觉舒服，因为绿化，我哋成日都系绿化啊嘛，咁喺个设计上或者喺个即系调节温度咧都有帮助嘅。 有时其实如果你种啲植物喺度咧，出边可能有啲风咧吹下嘅话咧，可能佢哋未必入到嚟，但你唔知感觉上你视觉你见到咧咁样啊有风啊，你个感觉都凉啲嘅，我觉得吓，即系你见到嗰啲树会喐。 嗱，另外咧，其实咧种如果讲植物咧，仲可以讲多少少嘅，你就喺个露台度咧种啲高身啲嘅。植物啦，咁变咗咧，第一佢就挡一挡阳光，但系又唔系话遮晒成个景观啊嘛，咁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有啲嘅室内设计，你知唔知道？仲要系咧夸张到咧，睇到嘅就系影同埋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嘅树嘅关系。我啱啱睇咗一个就系话喺日本嘅有啲个庭院嘅设计，甚至乎佢就系睇嗰啲阳光点样行，跟住你照落去嗰棵树嗰度咧，点样打个影落去你间屋嗰度，佢哋都计埋。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咧，佢就会请一个就系修树嘅人嚟呢度咧，就剪到嘅就系咧，你可以嗰啲光同埋影之间嘅一啲嘅感觉咯。佢话咁样嘅话，你都感觉上觉得凉快好多，因为佢哋好兴中间有个庭园噶嘛。 嗱，如果你真系咁多植物呢样嘢咧，就可以配合翻大老张嗰啲斑马同炮啦，即系。同包 多谢你记得，多谢你记得， 好 wild 咯， 多谢你。 咁就真系好配合啦，斑马同炮喺啲树下咁样跑嚟跑去， 融为一体啊，简直。 然后再切翻嚿三，切翻嚿三成熟嘅牛扒咁样，血淋淋咁样， 系啊， 好灵到， 系啊，啱嘅，啱嘅，啱嘅， 成个就 very good 啦。 好，多谢。 好啦，植物之外嘅话，仲有啲咩嘢？ 嗱，呢样嘢咧，亦都系即系好多时朋友。即系忽略嘅就系屋企有咗电器或者有啲 备用嗰啲啦，即系你唔插但又开住个电掣啊， 系啦，即系或者系嗰啲即系转台咩嗰啲 remote 系嘛电视 咩，即系嗰啲咩 机顶盒啊， 系啊，系我个翻译官啊， 总之所有备用嘅电器啦， 我佢就答到噶啦， 因为有啲人咧佢掹咗插苏之后佢又唔闩嗰个掣，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冷气咧嗰个咪有眼 stand by 嘅红灯 熄咗佢啦。吓，即系好呢啲加加埋埋咧，半导电噶啦，即系呢度着嗰度着，呢度唔识，咁啊传到嗰度系半导电噶啦，即系炒炒埋埋呢啲都系系热力嚟噶。 系啊，其实啲电力公司成日都教我哋， 同埋悭电啦，吓呢啲唔系嘅，呢啲其实大家识唔识咧？识嘅，但系有再有人提下咧，就真系去做咯。 懒啊嘛， 系啦， 系啊。 好啦，嗱呢样嘢咧，我就系阿明嫂最中意嘅，就系。佢会咧攞条湿毛巾雪冻佢， 哦， 好正啊！雪冻啲嘢啦， 系啊，咁咧当做有阵时咧呢个咧就唔只系家居嘅，会带埋出街，吓咁当做哎呀有阵时好热啦，咁就攞条湿毛巾抹一抹咧，哇真系爽好多噶！而家仲出即系出咗啲咩，即系成个桶啊，咩叫冰凉毛巾，唔知咩，即系有啲名咁样咧，其实情系真 系 好， 系咪咁样用嘅？ 系啦，咁就系真系舒服好多嘅。 唔单止有冰凉毛巾，有冰凉床单，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系啊，嗰个真系正噶，因为嗰个冰凉床单嘅话，其实你铺咗之后嘅话，你开冷气咧，你好似感觉上觉得好似我哋瞓席咧。以前我哋咪瞓过啲竹席嘅，你其实摸落去嗰个面嗰度系凉噶， 系啊系啊。咁呢啲真系会好有用啊，因为我有阵时咧，我成日同啲师傅讲咧，你哋喺地盘都即系每人喺屋企都带条呢啲毛巾咧，得闲攞出嚟抹下咧，系真系舒服好多嘅。 吓， 一阵就热噶咯。 唔系嗱，我就教佢哋咧。即如果你不介意咧，点样做咧？攞个即好似保温瓶，里面咧就全部系冰嚟嘅，净系要冰嘅啫。咁你翻到去地盘啦，咁你咪可以冲啲水落去，然后咪自然有冰水，咁啊落毛巾去抹下身啦。呢个系非常之有效。 呢个都好似我哋去行山咁样啦，我哋就唔会带水，我哋带一啱冰。跟住你行到上去咁上下嘅时候嘅话，佢溶紧啲，啱啱好饮冰水。 系啊，系啊， 冷暖自知。 系啊，但系取水叫你唔好饮冰水噶。 我知，所以就饮成咁嘅样，唔关水，唔关水水。OK， 好， 好啦，到你。 另外咧嗱，之前曾經都講過隔熱膜啊、隔熱玻璃嗰啲有用啦。咁、隔熱玻璃咧，其中我哋就係講緊中空玻璃啦。咁但係而家有啲叫新嘅隔熱玻璃，咁佢係建基於喺中空玻璃個原理上。不過佢做咗啲咩咧？佢就係做咗呢、這個加咗個導膜啦，令到佢個阻礙陽光。阻礙紅外線產生熱力咧，係更加理想咗嘅。咁、咁當然啦，即係一分錢一分貨啦。即係你中空玻璃已經貴嘅，你仲要係即係。隔熱嘅中空玻璃咁咪會更加貴， 但係我覺得係值得投資嘅，因為其實除咗你話隔熱之外，那個隔聲，所以 double glazing 我覺得其實真係要諗下。 嗱，咁我講緊，即係我會咁樣計數。如果你係幾，即係當作你係幾十，即係住二三十年咧，你咁樣咧，我覺得係 拉埋條線 就有值嘅。 係啊，係啊。 同埋因為呢啲玻璃咧，其實佢個壽命都長 長啲， 係啦，就係咁啦。好嘛，好啦。咁就讲埋七啦吓，好啦，咁咧其实喺设计上咧，我哋成日听过一句说话咧，就叫心静自然凉啊。其实真系 work 嘅，真系你个心情系影响到你个体温嘅。咁但系咧，其实视觉效果都会有影响嘅喺设计上。咁如果你想间屋系比较清凉啲咧，就用白色啦、浅蓝色啦、浅绿色啦、 灰 色啦， 系 浅灰 色， 系冷色。你就會令到成間屋都會即係 同意 冷咗嘅。好啦，物料上咧，石、玻璃或者我哋叫磚啦、不鏽鋼啦，咁油漆我哋可以選擇硅藻土啦。咁呢啲咧都係會喺材料上令到間屋會涼快咗嘅物料嚟嘅。 明哥，我想講緊硅藻土係咪就係而家好興嘅嗰啲咧？一企上去就即刻乾曬咁。係 啦， 就係嗰只。係 啦，咁而家佢牆身咧，佢做到咩嘅咧？就係話夏天咧，佢吸濕。咁你吸咗濕咪涼快咗咯， 係、 哦。但係冬天咧，佢放翻啲濕味，因為冬天乾， 咁抵死，儲埋夏天啲濕。 因為佢係有生命嘅啲硅藻土， 係 有生命 嘅，係啊，植物嚟噶嘛， 係 咁所以呢、這個 買啊，跟住我越生越大嘅。 唔係不過買啊呢、這個你誤導啊， 係咯，買塊細細塊喺浴缸，一年後蛇個肉身， 唔係，但係講緊係廿年。 系啦，就系、是、好，我哋今日咧就 有个特别任务嘅吓，喺节目完结之前，明哥自己讲啦。 啊，咁即系话说咧，就因为咧就早一两集咧，阿小强同阿李丽蕊就话我咩生意唔好啊，即系 生意唔好唔系我讲嘅，系佢讲。 但系你和应啊嘛，你话你心里边都想讲噶啦， 我不嬲都 和应佢。好啦，咁咧，我都即系应该都要暂时同各位听众讲句再见，要翻去努力翻我自己。 喂，你咁样讲，你好似认可佢咁讲啊？ 系啊系啊，所以我咪要翻去努力啲搵钱养家养妻活儿咯。 今日唔系咁同我哋讲嘅，大家讲天下无不散之宴， 点知都系要揾你两个喐一喐， 又话自己准备开档卖甜品。 喂，临尾啦，俾我讲多几句先啦。好啦，嗱，首先咧，真系好衷心多谢三位主持嘅，即系俾呢个机会我同你咧合作，令到我真系喺我嘅。即係人生中咧，真係我唔係擦鞋啊，即係走都唔使擦鞋啦。即係令到我生命中多咗一個色彩，即係努力嗰時啊，我曾經都做過我自己喜歡嘅節目啊，好多謝三位嘅。咁啊，另外咧就申報，其實我同阿小強係好好朋友嚟嘅，不過有陣時係做節目搞下氣氛嘅啫。 你以為真 的？佢以為個氣氛係真的。 咁啊，唔係咁我就會咩嘅？好啦。另外咧就都好多谢各位听众，因为支持我啦，又帮我改咗个家居名教主啦，咁我祝大家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咁啊继续支持丰收百户人，我有一日我都会再翻嚟嘅，当我生意好翻嘅时候，好啦，最后啦。没错，多谢多谢我，多谢我太太啦，多谢我嘅。两个仔啦，我好爱你哋嘅，一家人一齐生活齐齐正正就 OK 噶啦。咁最后咧，我个真名叫韩国伟 ，iPhone 兄， 就唔系家居名， 家居名已经系我人生嘅一部分啦，所以你叫我家居名都得嘅。 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十周年，贸易额录得巨大增长。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多功能平台，将会提供举足轻重的网络和便利，未来会加强向沿线国家推广香港。李家超在有关一带一路十年成果及愿景的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愿景以来，至今有超过150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机构签署了协议，占全球 40% 的 GDP 和 45% 的世界商品贸易。他又说，联通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在国家坚定不移 的支持之下，香港可以发挥很多优势，亦都将会继续做香港最擅长的事，连通世界并推动国家和世界高质量发展。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一个关于一带一路论坛上致辞，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年前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过去十年既是中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十年，亦都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不断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十年。刘光源指出，当前香港正值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重要環節。他期待大家把握香港發展大勢，做強法律、航運、會計、金融、資訊等專業優勢，發揮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人作用，拓展特區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深度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邵逸同一派委结果今日公布，今年共有16,000多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阶级自行分配学位整体满意率达到91.2%，比去年的88.8%高。教育局早前宣布将会减少资助小学的扣门位，有家长今朝到油麻地一家小学扣门，为子女申请候补位。有家长表示将会考虑扣4至5间学校。另外有家長說，個仔本身已經獲直資學校取錄，扣門是希望多一個選擇。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校長余佩琴表示，今年扣門成功機會應該會較大，又提到適齡學童減少，派位的整體滿意度高，估計會扣門的家長較往年少，預計今年學校的扣門人數會由以往大約200人減至50至60人。行政會議提出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中低層獲一加薪4.65%，首長級和高層加2.87%。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主席李方聰說，對於未能夠達至公務員團體要求加薪5%，高級公務員協會表示失望，指出去年沒有跟從指標並且壓低加幅，今年卻跟從指標，但是沒有相應調整。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周小松說，政府今年尊重薪酬調整機制，他支持亦都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政府沒有考慮去年曾經扣減加幅，今年加薪沒有提出略為追補，就感到遺憾和可惜。他希望来年公共财政好转之后，当局适当追加或者调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65点，系升165点，总成交金额4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3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8升5.6，美团124.6升2.8，盈富基金19.52升2.1，阿里巴巴83.65升1.3，快手58.35升2.15，比亚迪股份249.4跌2.6，恒生中国企业66.18升7毫，中国平安52.95升7毫，中国移动63.4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39.2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1，人民幣7.122，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報32,150点，跌356点，港金報18,36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3.29美元，賣出1963.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顾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九龙湾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尖沙咀嘅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喺中港城。封路情况，赤柱嘅东头湾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东头湾道近住门牌29号系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喺尖沙咀系有尖沙咀，另外喺弥敦道系有渠务工程进行，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系个勇往直前嘅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睇实你好， 早晨啊！ 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咧，就系呢个拍打法啦。 咁啊，俾佢俾阿彩石打完之后，我醒晒。 唔系啊，但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几好，如果作为一个保健，因为我相信嘅就系有时你自己个人嘅反射条件反晒咧，你都会咁嘅。有啲地方你痛嘅话，你自己都会拍下佢噶，系咪啊？ 又 或者个人唔醒嘅话，你自己都会即系拍下咗。哦，醒啦，醒啦，醒啦！咁系咪？冇错。好啦，至于今日呢一样嘢嘅话咧，我真系亲身试过。 哇！ 系啦，就系放血疗法啦， 成日都帮人试。 我仲以为你仲好巴闭添。 呢个大家要小心啊，揾合资格嘅医师。 讲得啱，我嗰次嘅话都系嘅，就有人带我去嘅。咁跟住咧，佢就会帮我都要诊症啦。取上，我唔知嗰个系咪真系叫放血疗法吓。咁跟住咧，就个医师会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度，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就条颈好痛啊。佢就会喺啲颈啦，同埋佢就系嗰个颈后边后尾枕嗰个位置嘅啫，就撕一刀。佢就真系咧拎出嚟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用嗰啲戒刀。咁跟住咧，佢就戒一下，因为你 feel 到。因为血咧会流出嚟，咁所以咧你就会凉嘅，咁就佢咁揿几下嘅，哇，几刀咋？我直头成个人咧散咗嘅，咁我跟住完咗之后嘅话咧，成个人咧好似系咧冇晒力，我只可以嘅就系躝翻屋企，我真系觉得我系用躝嘅形容嘅，瞓咗十个钟头之后，第二日起身嘅话，好似个 newborn baby。 哇，咁好嘢！ 系啊，真系好犀利。咁可能我谂个症状又唔系话真系好严重。 冇错冇错。 咁呢一种系咪就系叫做放血疗法？ 咩情况？ 我听落去嗰个工具咧就唔。似我哋平时用开放血嘅一个工具，咁因为我哋如果用中医放血疗法咧，最常用嘅针具系用针嘅，咁就用一啲叫做三棱针，咁啊三棱针咧就系一支前边形成喺一个三角锥体啊，后边啊前尖尾缘啦吓，咁由于佢三角形嘅一个锥体咧，就可以插入去嗰个皮肤嘅时候咧，就会叉开嗰个伤口，就产生容易放血嘅效果。 即系嗰个伤口会大啲嘅， 系啦，因为三角形啊嘛，入嘅时候好尖。但係一路就創開，好似把箭頭咁樣啦，係啦。咁呢一種咧就叫做常用喺中醫嘅放血針啦。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好似北戒刀前邊有少少刀狀咁嘅形態嘅咧，就有機會可能係我哋中醫裏邊嘅一個小針刀療法。 小針刀係 啦。咁而當然啦，佢由於都會有個傷口嘛，佢都會有出血嘅現象。 冇錯。 咁但係呢一種係究竟佢係利用放血嘅因素幫你治療疾病啊，定係因為佢可能插咗入去要做？任何一啲手法要帮你解开一啲黏连，而帮你改善到你个病症咧，咁呢个就系究竟系唔系放血嗰个目的啫？ 咁用乜嘢嘅嘢，即系应对于乜嘢嘅病嘅话咧，你就要用唔同嘅手法啦。 嗱，譬如话放血就真系将我哋身体里边嘅气血物质会透过个伤口而带走嘛。咁所以你系特登用个工具而令到佢有个创伤而产生有出血，咁呢个系而达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咁如果我哋要将身体啲气血引走嘅，咁通常一般咧，我哋就属于系一个叫做泻法。泻法咧就适合对应一啲咧就系实症。实症咧就对于多数系一啲急症嘅，比如话一啲突发性嘅头晕啊、头痛啊、眼胀啊、眼痛啊、静脉曲张啊、脚痛啊，跟住个人又或者咧就手麻啊、四肢麻痹啊、中风症状啊，呢啲系突然间嚟嘅情况，就唔系话我中咗风十年啦，跟住我又得闲无事去放下血，未必有嗰个立时功效。咁但系啦，体质如果系虚嘅人。其实就唔太适宜经常放血，系啦，因为你虚啦，你再放血，你啲气血物质再流失，咁你个人就会好似阿 J 头先有个讲法，不过佢好就系因为佢头先讲话佢做完嗰个放血咧，个人就好似散晒，咁啊翻到屋企瞓咗觉之后，第二日咧就重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用中医嘅原理，做完治疗之后，个人好似有种虚脱虚攰嘅感觉咧，咁就我哋会考虑到会唔会系。嗰、那个治疗嘅过程过度 令到佢 多咗 多咗啲啦。咁當然啦，有啲人佢本來個體質夠強，佢受一個強啲嘅刺激係散啲嘅，但係第二日佢好快已經恢復得翻到回到氣啦，成功咯。但係如果唔係，我要瞓一個禮拜先至回得到氣，咁你就真係 over 啦。即係個意思係咁。 所以更加要小心啊！ 係啦， 即係 要小心 進行。 嗱，因為網上坊間就講好多呢一啲急救放血咁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都啊，即係隨時都想可能有咩事就自己幫自己去做啦。咁但係呢啲咧，我哋當然就建議就唔可以亂做嘅，因為畢竟你有傷口啦，又有血啦，有機會感染啦，有機會真係你用錯方法。到時你本來是想幫個病人的、但是你反而就害了他咯、所以在這個立場上呢，我們就一定要有足夠的掌握的知識、你就可以去做、放血呢，我們譬如說、剛才講過一種是用針具，就叫做三零針、另外有一種呢就好像個錘仔那樣的，它前面呢就有一紮針頭啊，束埋喺個錘仔上邊咁樣啦，咁啊係有個柄嘅，個柄咧就係柔軟有彈性嘅，咁外嚟咧就嗰只叫做皮膚針，又叫做梅花針，咁佢揸住咧好似嗱，譬如我當我而家攞住呢一支係皮膚針，前邊呢個係個頭，後邊呢個柄，佢咧就沿住你嘅身體就進行一個扣打。咁由於後面嗰條柄咧好柔軟，佢彈落去嘅時候，初初咧就輕輕掂，輕輕掂，因為佢啲針咧係有七支圍埋一個圈，好似一個梅花形狀，所以佢扣打完咗之後，個皮膚上面咧就會好似有啲梅花印嘅傷口啦。系啦， 真系我见过啊！但系我朋友咧系搵嚟用梅花针，系搵嚟咧面部刺激面部嘅肌肉咧，佢系用美容 的。有啲人做喺面啦，有啲人做头发啦，系噶嗱，你会理解一个原理。咁当举如，点解呢个人要系我、头发？我想帮助佢生长，点解用呢个梅花针、 就刺激嗰啲血气啊？ 等啲气血泄通到，上到去个皮、去个头皮，去到个毛囊，即系话泄疏通啦，有血到啦。嗱，你都睇到啦，做完。佢有血出啊嘛，但個血佢唔係要流血，佢係滲到滲出嚟，有啲血見到滲出嚟啦，即係到啦，通啦嘛，通就即係養到啦，咁嘅意思咯。所以有啲人隻手可能工作完谷住脹麻痹，咁佢又唔係壓到神經引起嘅，佢又唔係氣血唔夠，佢反而咧啲血氣谷住行得唔順。好啦，咁佢就用呢個梅花針喺首先當然要喺嗰個人嘅嗰個患肢個位置消咗毒先啦，用具消毒先啦。咁然之後咧就用一啲由輕至重嘅手法啦。咁啊扣打咗之後啦，嗰、那個位置咧有啲微微地出血。咁出咗血之後咧，那個症狀就可以泄咗啦。咁嗰個麻痹嘅現狀就減輕啦。呢一種咧就係屬於係梅花針沿住啲經絡扣打，而幫助佢疏通經絡，就引咗啲熱症啊、啲邪氣咧就帶走，即係令到叫做邪有路出。咁啊出咗啦，佢唔谷。咁佢啲氣血就通咯。 徐 Sir 有問題想問，如果係有一啲人去睇你咁先算啦，乜嘢嘅情況嘅時候，你先至會幫佢就會係施呢一種嘅叫做放血療法。 譬如話好似頭先所講，如果有個人佢可能係血壓高啦，或者係發高燒啦，或者佢嗱，我遇到有一個症狀嘅就係、有個病人佢隻眼突然間咧，佢覺得刺痛好緊要，係咁流眼淚流眼水。咁當其時嘅情況咧就係、我喺個诊所嗰度上紧堂教书，咁呢个系我公司嘅个按摩师，咁佢又坐埋一齐就喺度听咯。 咁你咪见到佢系咁同你单眼？ 我见系啦，佢喺度系咁单眼。 女仔嚟噶， 男仔嚟嘅，男仔。 所以就一定系有问题。 咁啊，个男仔一路系咁流眼水，我话你做咩事咧？佢話：可能咧有啲吹沙入眼，我坐喺度喎， 係咧個火 濕 啊！ 我話室內無端端點樣吹沙眼咧？佢話我晏晝其實咧出街食飯嘅時候咧，過馬路咁啱，我都覺得隻眼唔知係咪吹沙入眼。咁、當其時眨咗幾下咧，就冇嘢啦。係咁啊，不以為意。咁啊，跟住後來咧，就夜晚又無端端又嚟，唔通嗰粒沙仲喺度棘住？咁佢已經去咗洗過沖個水噶啦。咁沖完之後咧，都係咁痛。咁我就望住佢，我话唔排除你系吹沙眼，但系你冲洗过啦，应该就唔关事。我亦都 幫佢將個眼簾打開咗，周圍望下，亦都唔覺。咁我話咧，我把下手脈啦，我又知道你本身咧就係工作比較忙啦，又夜瞓啦，咁啊個人有一啲工生活壓力啦。我話喺中醫角度咧，肝開竅於目，痛則不通啊！而家隻眼刺痛，就係、是、有啲嘢谷住唔順，咁、係突然間嚟嘅，咁、所以咧就肝火旺，呢個係叫做突發性嘅病症，係急症，係實症，冇錯啦。咁、當其時咧，我話嗱，我話你想唔想試下用呢一個放血方法？啊，因為我都要佢知道放，因為好多人放血啊，都有啲驚。 點解啊？ 因為佢喂流血咯，係啊，有啲人會驚。咁、我 上次阿徐 Sir 見到我粒千年毒瘡，佢都話幫我放血啊。 系啊， 你唔肯啊嘛？ 系啊，我唔肯啊，我阵间就请教下你点样放血。 嗱，咁所以咧，当其时咧， 咁你要放边度啊？如果 我当时喺佢个太阳穴， 哇， 喺个太阳穴， 就系佢有嗰个症状嘅地方。 冇错啦，诶，佢症状喺只眼度，但系喺只太阳穴咧可以有泄热、有清肝。 系， 咁所以我就叫佢挨住埲墙，侧侧地个头啦，咁啊搵个棉花消毒咗个太阳穴啦，跟住就准备咗嗰支三零针啦，咁亦都系消毒咗啦，咁你只手又消毒埋啦。好啦，咁啊，当然你要掌握个技术啦。咁你唔係成支針插入去嘛？你只不過 大家小心 啊！ 係啦，你個目的就係用利用佢個針尖嗰少少刺開佢個皮膚啫，就唔係要刉入肌肉。嗱，同針灸唔同，針灸可能成支針刉咗入去，可能係半寸、一寸、寸半、兩寸。咁但係皮膚呢一種放血就係穿刺皮膚，就已經可以出血啦。咁當其時就啄一啄，啊簡單嚟講就啄一啄咯。啄一啄之後咧，就擠咗四五滴黃豆咁大粒左右嘅血。咁跟住我就再攞個棉花就幫佢按住嗰個傷口就得噶啦，係咁噶啦。咁當時因為有班學生喺度睇住佢嘛。哦，咁啊得噶啦，老師咁樣，哦係啊，唔係想點啊？咁我做完啦， 因為我連近視都冇埋。 我話你蝕咗，你都要等個身體平復㗎。係，好啦，咁跟住後來啦，咁佢話得噶啦，咁啊老師你繼續上堂，我自己喺度唞唞啦。 係， 咁當其時咧，佢個太太就幫佢買咗支眼藥膏嚟度，咁但係佢咧就已經過咗五分鐘左右。 係， 跟住佢咧就一路擘大隻眼四圍望啦。冇咗痛咯，冇咗流眼水咯，咁啊药膏都唔使搽啦，咁样，咁其实即系话，当只眼呢一个位置，我哋用现代啲嘅原理啊，当嗰个位置唔通，压力提升，咁佢啲血谷住，佢就痛。当我喺呢一边打开咗个伤口，蚀咗嗰几滴血，啲血有路斜有路出，嗰、那个压力蚀减咗，平和咗，佢就唔痛啦。呢、一個當時就係要用急症嘅情況就會用咯，咁、所以咧有一類似嘅元素，有一個女仔入到嚟睇症，佢就話：，醫師，我肩頸痛，我想用放血嘅手法去治療。我話嗱，你想乜都得嘅，但係我哋應唔應該用呢個方法係另一件事，因為我哋要評估咗先啊嘛。咁好啦，咁我見到呢個女仔咧好瘦，肌肉好薄弱，已經喺外形觀察就屬於虛人。咁我話點解你咁叻又會知道用放血好呢？咁佢就話我揾個個中醫，佢就同我做呢個方法好咯。咁我話咁，但係你點解唔揾翻你做開個醫師？ 係 咁佢話個醫師咧就去咗賣鹹鴨蛋啊咁樣。咁我話都冇問題。我話嗱，不過我又用翻，我係初診啊嘛。咁我都用我個體會。我話一個體會，你放完會好咗，好咗。咁但係又有翻又有再嚟過嘅喎，呢個病反反覆覆嘅喎。咁我話如果我又再同你放，咁係咪代表只係應急延緩之計呢？即係治標不治本。 冇錯。 咁我但係治標係好理想嘅，因為佢蝕咗啲血氣一樣一通，佢就鬆㗎啦。咁但係 覺得好啊， 係啦，好幾好簡單嘅一個原理。但係個問題就話，如果我哋持續用呢個手段，咁你個咁瘦弱嘅女子不斷地次次個個禮拜都揾你放一放，咁你個身體就真係越嚟越虛。咁佢話好，咁啊醫師，咁你有啲咩建議？我話嗱，我嘅建議就係我用第二個方法啫，我用熱敷。跟住再用透过手法睇下，帮你行翻啲血气，睇下你个表现如何。我话如果我一阵间同你做完呢个治疗，你个症状系唔好嘅，我再帮你放血，冇问题，一定系满足到俾你出门口。咁啊好啦，咁啊做咗十五分钟嘅热疗，再经过手法十分钟治疗，跟住佢就话啊，医师，我又觉得好松，比平时嚟讲仲松啲， 系啊，仲唔使流血添。 系啦，点解咁样嘅咧？我话。手法個個都係對你好，不過呢一個方法咧就係比較補，你嘅身體比較虛，所以咧如果有啲身體係好痛好不適，當然好瘦弱嘅人， 放几滴血佢系受到嘅。咁、但系我哋应急冇问题。但系就唔可以将佢变成咗一种規律同埋習慣。咁系啦，但系如果你话我系作一个调节身体，就好少用放血爱嚟作调节身体嘅。喺中医立场咧，多数都系用喺急症。譬如话有个人突然间好似头晕啊、头痛啊、面红耳赤啊，个人好似血压高啊，呢啲症状我哋听好多咧， 中风啊， 系啦， 喺个手指， 系啦，喺十只手指头， 系啊，我有听过， 系啦，喺十只手指头度放血，咁呢种就叫做十酸放血。咁、由于啲手脚四肢嘅远端啲指头咧、就系我哋啲阴阳经络交接嘅地方，咁、打开个窿泄咗啲血，咁、就可以令到啲气血唔好涌塞流畅啲。咁、若然用翻原理啊，我哋而家中风好多时候喺讲紧脑里边一啲血栓塞啊，或者系爆血管，谷得行得滞啊嘛。咁、如果我而家下边有啲地方疏通咗，佢啲血喺呢边出紧，咁嗰边都冇嘢谷上去啦，咁劲啦，咁咪会可以缓冲住佢个情况， 即系等于塞车啫嘛。 系啦，咁我疏导喺呢边走啦，等嗰边唔好走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所以放血咧个效果咧系可以好显然啊，譬如话嗱，最常见有一个地方就系叫做烧伤穴。喺个手指公个指甲角旁开嘅啫， 两边都系，系咪？ 喺我哋近住手掌嗰边，我哋桡侧啦，叫做吓。好啦，呢个少伤穴咧，平时我哋如果我哋成日讲嘢嘅人咧唔开声嘅，我哋都可以搵个手指甲咧去咪呢一个穴位。 哇，好痛 啊！系啦，系啊，有啲痛就系泻法。佢有帮助咧清理你嘅咽喉，消炎消肿。咁我遇过有一次咧，就有个病人咧，佢就话佢去完泰国，咁跟住咧就食咗啲热气嘢，又唔够瞓，咁跟住咧仲要咧，因为佢话遇到啲灵异个案，咁所以咧就嗌得好犀利，咪嗌得好激烈，惊得 哇， 系啦，咁啊翻 我又有兴趣听喎，嗰一 part 迟啲问你。 咁跟住翻到嚟香港咧，佢就我讲唔到嘢，我工作系做保险嘅，要对客嘅，咁。我就一定要开翻把声，咁我开翻把声，我话嗱，我哋就食中药咯。我话不过你个人又夜瞓，又即系神，即系个情绪亢奋过，又再加上咧又食嗰啲辣嘢，咁你根本就 系 里边积热啫。咁啊，中医角度啦，就帮你开啲中药去清。佢话但系医师，我要快啲嘅得唔得？我话得。快極都要煲起劑藥先得啊！咁但係，咁但 係，即係想撳個掣，將撳個掣好快。 佢冇幫你拍打。 咁啊，但係我嗱咁樣，我話煲藥要一個鐘。我話而家咧，我可以即刻幫你先做一個方法，就是、放血。咁好啦，咁佢嚇放血好緊張，我唔會嘅，我話兩三滴嘅啫，就喺個手指公嗰度，唔係放喺個嘴度咁樣。咁跟住佢話咁啊放啦，有效就放啦，醫師。咁好啦，消毒咗，篤一篤。接两三滴血出嚟，然后咁佢话我又话完成啦，你搵只手揿住棉花俾佢止血啦。跟住佢话医师嗰度仲未得嘅，我话咁快，我话有冇快咗？ 叮， 我话系啦，咁我话好啦，咁我话你转头过嚟饮药啦，我话乖啦，食啲嘢，转头过嚟饮药。咁跟住转个头翻嚟饮药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话啊，医师我把声开翻啲咯，仲使唔使饮药嘅咧？我藥煲起咗，梗係要飲啦嘛，清咗啲熱快好啲咁樣，所以放血效果好好嘅。 不過始終都一定要提醒嘅就係、是、聽緊收音機嘅所有嘅朋友嘅話，就是、放血療法最好嘅都係要有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去幫你施予嘅會比較好啲嘅嚇。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徐 Sir， 下個禮拜再見。 世界太快，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亢奋，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老师，落太水啊！ 啊，呢一 家 人 落太水啊！ 落太水，我哋唔系话落大雨，我哋落大水，系啦，落太水出边见啦咧，落件孝太岁， 孝件孝太岁， 而家咧基件爱大闸， 大闸大姐， 我哋要大姐啦， 大闸 系啦， 有大闸细闸， 有咩？ 有自动闸 系咪啊？ 诶，有自动 闸，有汪亚闸。咁都笑咁烂嘅嘅，系、哎、你真系好人。 我水平好低啊！ 我都知道 你中唔中意用个，你中唔中意嗰啲反手揸？ 咩叫反手？唔中意。 我都唔中。我最初睇佢啲宣传咧，佢面世其实几年嘅啫嘛。我觉得系几好啊！因为你上车咧，你普通传统嗰啲会整湿个身啊。 对啊。 佢嗰啲我唔知啲咩，你知我边啲啦？ 系。嗰啲水会向下流啊嘛。 我觉得冇想象中咁好咯。 我都系正常嗰啲遮，我中意。 我中意缩骨嘅。 我唔中意。 系。点解咧？ 缩骨会多一项嘢要挺几下咯， 啊好麻烦。 但系你唔觉得嘅就系，如果你系成把好大把嗰啲遮嗰啲，成日唔记得咗攞噶。 哦系 啊， 越中意嘅就越留低。 我 真系好嬲，同你讲。 我话俾你听，我去年买咗把遮，我到而家都未用。 点解？唔使惊啊嘛。 我惊啊， 好贵咯。 又唔係好怪，我自己中意啫，即係你夢病嚟。 我今日用嗰把遮咧，有一樣嘢咧，我發覺我以後都唔會再買啦。 點解？ 就係咧，直不甩嘅病咧，係有一樣好處咧，唔係唔好，係一個唔好處啊。就係你當你兩手揸滿嘢咧，直不甩嘅病，你係唔知點樣可以 你咬住佢啊嘛， 當遮咁啊嘛。 點遮啊？咁樣 佢攞住 係嘛？嗰啲雨打橫咁嚟係嘛？所以你就要咁樣咬住， 好痛啊！ 然後我發現原來遮個設計個勾嗰個頭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處，因為你冇手揸啦，就掛喺個手臂，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用處。 冇錯啦，落太歲愛低炸咁，但係我哋要講嘅就係話咧，呢一排其實呢啲天氣咧非常 不似預期， 不似預期。點解你會知嘅？今日我哋客家婆來了嘅，就叫做天氣不似預期。 有題目 嗱，如果大家咧可以睇到嘅就係。就是說即是每一日咧要报告天气嘅话，里面有好多嘢嘅，有啲好似今日咁样啦，有多云啦，有骤雨啦，有狂风雷暴啦，有吹咩风啦，冇错啦。仲有嘅就系紫外线指数啦，有落雨啦，天气炎热啦，狂风雷暴啦等等，系咪好多呢？ 最近仲多咗个叫做工作暑热添啊！最近 冇错，极端天气嘅报告啊嘛。 我中意有一个 term 啊，我本来曾经想谂过咧，你又知唔知问你哋嘅就系高空反气旋。 嗯， 呢个出现到高空反气旋咧，佢就会好好天嘅。佢研究咗好耐， 点解咧？ 点解咧？高空反气旋即系咩？ 你哋自己去 Google 啦。 咁咪真系唔知咯，你 铺都我话你听咩？ 知其意而不知其所以，咪就你呢啲人咯，系咪？好啦，今日我哋要讲紧嘅就系天气不似预期啦。咁啊，当然啦，有好多，譬如可能头先我哋讲嗰啲 terms 咧，就唔需要话即系用客家话咧好清楚咁样讲嘅。但系如果你话用客家话，老吴啊讲下，点嘅咧？天气系罗命咧，银东仪啲现改可以地道嘅。 罗命系咩？ 即是话要用客家话同人哋讲话，今日嘅天气。是点啊？攞命真系点咁解？咁所以咧就系咁以要学下几句啦吓。 咁我攞佢命咧？ 攞佢攞命 哦， 系啦，攞命就系攞佢命啦，系啦，攞命就系点解？ 放低你啲嘢先啦， 系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首先啊，呢一排嘅天气系点样形容啊？好简单，两个字系乜嘢？反复又啱，但系又或者佢就系而家系夏天嘅话，我哋就讲咩？ 酷热 系啦，或者系讲紧好热，好热点讲啊？ 校热， 诶，叻仔，完全正确，校热， 校热 系啦，一排听起校热，我发觉你呢一排嗰啲客家话退步咗，系咪因为群姐？ 系咯，挂住佢啊， 群 姐隔篱街， 唔系啊，群姐。 我早排见佢喺隔篱街嘅。 佢退休系嘛？ 哦，系咩？ 系 啊，所以我哋真系唔系。 阿小羊羊佢有 WhatsApp 嘅。 系啊， 唔紧要。阿群姐而家喺空气中听紧我哋。 冇错、啊，希望嘅就系有阿群姐为你加持。 好， 系啊，所以你俾啲心机啊。 佢嗰时成日帮我噶。 我就系知 道。补习班。 我发觉呢排渣咗。 包接。 好啦，今日我哋讲紧天气咧，就系讲紧好热，就系 校 烟。校烟。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头先有讲到啦，翻嚟嘅时候嘅话咧就好天，而家系 落雨。 落大雨系点啊？ 落太岁， 太岁 好嘢！落太岁， 落太 岁，嗯，特别落岁，落太岁，唔咩银太岁啫，唔系咁大雨啫，就系咩银太岁。 今朝好似可以倒水咁。 系啦，落太岁，银龙我哋爱扫衫，就系话落大系啦，落大雨嘅话，我哋就要收衫。 落大雨水浸街咧。 一阵间会教，亦都喺个课程里面嘅、 好啦，中咗、啊， 仲要有嘅就系落大雨咧，有时仲要系加埋嘅就系闪电之后，我哋会有 行雷， 行雷啦，行雷嘅话要行得劲嘅时候，我哋会有好似而家咁有啲咩嘢警告啊？ 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点讲啊？ 雷暴， 雷暴警告， 你呢个系？唔系阿嘉华嚟噶，唔系系得嘅，但系呢个雷抛见胶好似系另外一个嚟，系雷扑见胶、 啊， 雷扑见胶，冇错啦，就系雷抛见胶啦。好啦，雷暴警告咧，大家要小心啲啦，系咪？咁啊，当然啦，即系做错事啊，或者系做啲阴质事嗰啲，譬如马小强嗰啲，就更加要小心，就最好唔好出街啦。另外，仲有啲雨啊，落得好劲嘅时候，系啊，因为佢冇时间反击。 废话 系咪啊？ 废话，你反嚟做咩？即系等有只狗对住你，喔喔喔，唔通你有猫仔对住个喔喔喔？ 但系佢通常喔嗰系你嚟嘅。 系啊，废话，我哋费事反击。好，我哋下一个。梁 生望住我，呜呜呜你。 好啦，咁啊，落雨落得劲嘅时候嘅话咧，咁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啊，就会惊。如果系住喺山边嘅朋友嘅话咧，就要留意会唔会有乜嘢咧？ 山泥倾泻。 山泥倾泻点讲啊？ 山泥倾泻。 山泥倾沙。 山。 山泥倾沙。 泥。 咁啊，当然要加多个警告嘅就见交啦，系咪？就山泥倾泻警告啦。散泥见沙，系啦，见胶 ，OK？ 要买见胶啊？ 唔使。头先我哋又讲咗嘅就雷暴警告啊嘛，即系如果你话天气报告里面嘅话，你又要加啦。咁啊，平时嗰就散泥倾泻就得啦。系啦，呢个系咪废话啊？ 少少 废地啦，我都睇到你个样今日好似唔系好爽咁。 因为今朝一早就唔准我嗌呢一个， 因为一路都谂紧唔敢大声，系咪？ 我就谂紧盘算紧，我阵间应该。 你一阵间喺走廊度嗌过嚟啊 ！OK， 好啦，山泥倾泻警告之后，第五个要教嘅咧就系都系同落雨有关嘅，就系如果你嗰啲坑渠清理得唔好嘅话，就会有 水浸街。 系啦，其实佢哋都会有水浸警告噶吓。咁、如果水浸系点讲啊？ 水浸， 好嘢，今日好叻，水浸，再加警告嘅就系水浸见教。 水尖 系啦，就系、是、雷抛见胶、散泥见沙、沙见胶同埋水尖见胶嘅，就系、有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水浸警告啦。好啦，這個、呢一个咧就而家呢段时间咧就未必会有嘅，咁通常就会系喺啲秋天啊，又或者系凉少少嘅时间咧先至会有嘅三个字。但如果佢有呢一个吹埋嚟嘅话咧，就会凉好多。這個、是什麼呢个系咩咧？季候风，季候风嘅话，我哋点讲？吹得格外空，咁呢个季候风又点讲啊？ 唱啦！ 嗱，其实你见到都有嘅，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今日如果啲态度系咁嘅话咧，我系会唔理佢嘅，都会见到嘅就位于北部附近嘅季风。 都唔得，我冇出，我冇需要理。 系啊。系啦，唔好闹 都唔得， 唔好闹，一人少句吓， 好一人少句， 好啦，季候风系点样咧？系龟枭凤， 龟 枭凤， 枭凤 系啦 ，H I L L 啦，系咪？龟枭凤， 龟枭凤 系啦，季候风。好啦，最惊嘅咧就系莫过于喺我哋夏天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当然啦，打工仔嚟讲嘅话，有时都会开心嘅，等佢挂咗咁差唔多个风球嘅时候，好啦，咁我哋讲话打风， 打风 就系打风啦。 打风 冇错，打风 风 好。头先我哋有讲到嘅，有关于嘅就譬如可能系打风啦，又或者系落雨落得好劲啦。咁所以嘅就去到一啲最极端嘅情况嘅就系，如果打风嘅话，最高嘅风球系 十号风球。 罗文讲 涉敲风潮， 涉敲 凤 桥系啦，涉敲凤桥。 教完打风系打风，个凤就系风就系风。 凤即系凤， 系对唔住。 第九个 系我唔好， 系我都唔好， 系我错。 点解有啲咁嘅人喺度？ 你惩罚我啦。 好啦，跟住第九个咧就系讲到嘅就系，譬如可能头先我哋讲到， 就冇风，我听唔到， 抵死啦！一阵间你讲错你就死， 我仲吉咗，讲咗啦， 系啊，讲咗啦。听到啊？好啦，下一个嘅话咧，我就有讲到咧，暴雨方面嘅话，我哋会有黄雨啦、红雨啦， 雨 最劲嘅黑雨。咁啊，点样黑雨暴？黑色暴雨点样讲？ 黑雨 错， 黑雨 唔系， 系咪唔同音噶？ 系啦， 嗯，喂，咁你唔答嘅， 我同谂嘅是望风桥 啊。系啦，咁黑色系乜嘢咧？黑色点样讲啊？ 唔系， 黑色系虎石， 系 啦， 虎石。 就系、是、黑色啦， 乌鱼啊， 系啦， 虎石， 虎石就系黑色， 哦，系啦，咁但系黑鱼系乌鱼啊， 虎石抛鱼就系黑色暴鱼啦， 黑掹掹系虎掹掹啊， 虎石咯，就讲系啊， 有 一条缆河喺度，条发系虎石嘅，咁就话你系黑色噶咯，咁样咯，好啦，到最后 黑面神咧。 唔会教嘅呢、這个，你自己去问阿群姐。好啦，下一个啦，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呢个低气压啦。低气压点样讲啊？ 大气压， 大气压， 大 气压，高就系教 压， 系啦。 大气压， 如果系高气压嘅就系教气压。低气压就系大气压，冇错啦。好啦，十个已经教晒噶啦噃。 嗱，如果你嘅大雨咧就系胎雨， 嗯、 但系个低字咧变个大字。 嗯 嗯， 所以系要学咯，大家要明白咯，系、嗯、咪？有人抵死，唔使担心。有一个嘅十步风球，佢唔知点讲。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啦噃。第一个好热， 好 热。第二落大雨， 落太 水。第三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 第四山泥倾泻警示， 山泥倾泻。 第五水浸， 水浸。 第六季候风， 季候风。 第七打风， 打风。 第八十号风球，第九。好啦，黑色暴雨， 乌 石抛雨，第十个就系低气压、 大气压。 一阵间翻嚟，我哋会有 天气测验， 冇取消咗。 你今日一定赢，我话你听。 能怪他烦厌吗？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它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 我先，我有申请， 嗯， 我要申请， 好， 因为咧 申请， 我申请啊，因为我以前用个当字咧，我而家剪嘅大家会输咁耐啦，当跟住到抌嘅，当抌都，我问咗风水先生，佢话你唔好用当啦，当系抌啊嘛， 系 系，当抌当抌， 咁你应该叫咩？ 我今次叫，我唔叫抌，我叫哇哇。 几好，我觉得佢 芝麻白芝麻，哇哇， 好似你换啊，系啦，我听到嘅 ，OK 啊，好啦，嗱，如果系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即刻嚟咯，系咪？你系叫做 猛强， 哇，下个礼拜到佢， 芝麻白芝麻，哇哇， 你咪叫黑芝麻白芝麻， 唔叫咁长嘅 ，OK 嚟啦，算啦，哇哇，同埋有呢一个嘅，佢个哇哇几好，同埋猛强啊吓，好啦，第一题，童谣乜哇哇。 落太岁， 好嘢，好劲啊！第二题，王菲嘅歌曲嚟自娃娃， 居晓峰， 好好啊！第三题，俗语话人做多阴质事， 娃娃，小心呢一个雷波前交， 好劲！第四题，一个恶搞嘅文化，佢有嗌嘅，一个恶搞嘅文化话理事力强，令到打个娃娃。 涉校风桥， 又未至于嘅，佢就系令到打工仔都系猛强。 打缝， 打缝系啱嘅吓，咁啊就系要冒住大雨咧，继续要翻工啊吓。第五题，热带气旋警报最高系猛强，我都俾你吓死，呢个系你唔识噶喎。 区要放 错， 涉校风桥， 涉校风桥系啱噶，保重。好啦，第六题，落好大雨嘅警报，娃娃。 小心散泥倾沙， 唔系， 或者水尖， 唔系都唔啱。最高嘅警告系乜嘢啊？落大雨最高嘅警告系乜嘢？ 雨室， 唔系雨室啊， 泡水， 错， 湖石泡水啊， 娃娃宝达，娃娃宝达， 湖石泡鱼 系啦，湖石泡鱼。 点解个雨呢度又叫雨啊？ 头先你咪讲咗咯， 头先咪讲咗咯，废话。 我当时谂紧， 冇错。第七题，广东话比喻事情紧急慢强。五四，佢嗌先嘅咋？三二一，扣晒你啲分低。就系乜嘢眼眉啊？ 啊，爸爸爸爸爸爸爸，水尖 好叻，我妹 landslide 即系乜嘢啊？ 慢强， 慢强。 赚啲钱沙， 赚系啱嘅，执翻一分，仲有咧， 嗱，后一同埋大轩啊， 娃娃， 黑芝麻， 喂，娃娃真系劲，以后咧就娃娃今日有八分嘅，你原本你应该有两分嘅，扣咗一分嘅，我而家得一分，所以今日咧八比一，娃娃赢咗耶， 抵得唔得？ 废话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十周年，贸易额录得巨大增长。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多功能平台，将会提供举足轻重的网络和便利，未来会加强向沿线国家推广香港。李家超在有关一带一路十年成果及愿景的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是宣布一带一路愿景以来，至今有超过150个国家和30几个国际机构签署了协议，占全球 40% 的 GDP 和 45% 的世界商品贸易。他又說，聯通性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在國家堅定不移的支持之下，香港可以發揮很多優勢，亦都將會繼續做香港最擅長的事，連通世界並推動國家和世界高質量發展。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遠在一個關於一帶一路論壇上致辭， 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年前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过去十年既是中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与各方互利共赢的十年，亦都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不断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十年。刘光源指出，当前香港正值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重要環節。他期待大家把握香港發展大勢，做強法律、航運、會計、金融、諮詢等專業優勢，發揮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人作用，拓展特區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深度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當局日前向城規會建議，將粉嶺高爾夫球場計劃興建公營房屋的用地暫時修訂為未決定用途地帶。發展局局長林漢豪表示，有關做法並非更改相關用地的用途，強調將土地用作公營房屋的原意和初心不變。林漢豪表示，做法是由於要進行補充研究，要尊重任何房屋發展過程有不同法定程序，而在環評程序之中得到審批，要檢視佈局和密度，不能夠漠視相關要求，又說不會揣測城規會的最後建議。政府在立法會設置器官捐贈推廣攤位，到場支持的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雖然香港社會有捐贈器官的大愛，但是有極少數分子作出干擾器官捐贈名冊的行為，令人痛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評，近日是有人散播謠言，製造大量退出器官捐贈計劃的假象，是別有用心和沒有良心的行為，社會應該齊聲說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天氣炎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1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5点，系升185点，总成交金额45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3点，跌3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6.8升5.6，美團124.9升3.1，盈富基金19.53升2.2，阿里巴巴83.75升1.4，快手58.4升2.2，比亞迪股份250.2跌1.8，恒生中國企業66.28升8毫，中國平安53.1升8.5，中國移動63.35跌1.9。創科實業73.95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39.2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人民幣7.119，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235点，跌270点。港金报18,3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99美元，卖出1,9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再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睡，头发白好吗？ 片段人间，我的将来我决定。 点啊？呢个星期六想我陪你去边度玩？ 吓？踩单车咁健康？ 你唔系好惊晒黑嘅咩？晒咗唔靓喎。系，我唔系话你唔靓。啊！有人揾我，唔讲啦，不， 哇！辉哥啊，果然大情人、啊，结咗婚都仲咁痴缠，真系是 bit 是 bit 事咧。 咩事？ 喂，中环露天个 concert 咧个景搭好啦，一阵有冇时间去望下？ 好啊，睇下。 咁你星期六去唔去睇啊？ 去，点解唔去啊？ 你头先唔系话约阿嫂星期六去踩单车嘅咩？ 哦，啊！你男人之家，你听人讲嘢，你咁八卦嘅，做嘢啦、啊啊！ 收到，收到。 Lisa 翻嚟啦， 嗯，哇，系咁香嘅，整紧乜嘢啊？ 老公啊，嗯、我今日学整一个新餸啊， 整新餸， 系啊，你一阵间话俾我听好唔好食啊？ 唔得，唔一阵间，而家想试系咪喺镬度啊？等我试下先，又睇下。 哎呀，喂食鬼啊，未整好啊，出翻去先啦。 得啊，好肚饿啊！你讲得啱，我真系喂食鬼，而家好喂食啊！俾我食先，快啲，快啲，快啲。 得啊，成只污糟猫咁样，快啲洗手洗面啊，乖啦。 唔得啊，唔乖啊，我要食啊，你俾我食 手啊， 唔好啦。 喂。辉哥，系啊，完全 OK 啊，冇问题啊，个客 OK 啊，满意啊，放心啦。吓、啊，你发烧？哦，咁你休息一下先啦，我睇住噶啦，拜拜。辉哥早晨，咦，你又话唔舒服嘅，做咩唔休息多一两日啊？ 冇乜嘢咪翻嚟咯，唔使做咩？系啦，下昼个 presentation 准备成点啊？边个去啊？ 我叫咗 Robert 同阿 Lorraine 去啦。 吓， 系啊 ，Robert， 你冇听佢讲嗰啲普通话噶？ 啊， 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嘅乜噶。唔好啦，唔好啦，我同阿 Lorraine 去啦。 吓、啊，入大屿山、啊，你自己揸车入去啊？你好唔 OK 啊 ？OK 啦，冇事啦。叫 Robert 同阿 Lorraine 攞晒啲嘢嚟俾我睇，我都系唔放心 check 嘅事情， okay. 好吧？ 喂，辉哥点啊？我你唔舒服唔翻，下昼先翻 ，OK 啊？咩啊？我公司冇咩特别啊，一切正常。喂，系啊，嗰个 Ring 话佢今朝咧去见客，晏昼先翻。见咩客？我点知啊？佢话你知。OK 啊，系咁啦，拜拜。 Lisa 翻嚟啦。 点啊？琴晚个 presentation 顺唔顺利啊？ 嗯，梗系顺利啦、嗯！你估我流噶？你唔知我叻仔嘅咩？你应该知噶，唔系你点样拣我？ 得啦，叻啦，饮饮汤啊！我翻热翻俾你食、嗯、好冇？俾你饮好冇？ 啱先，啱先。我等要收同事嘅 proposal、 哦。 如果睇过冇问题咧，我要即刻 send 去 New York 嗰边俾个客睇。今次呢单，哇，犀利啦！ 乜嘢啊？ 好大生意。今次咧，如果掂咗咧，想要咩送俾你？ 叻啦叻啦，嗱老公啊，嗯、我知道你中意做嘢，不过咧唔可以咁辛苦啊，要休息下。 唉，知道啦，应承你嗱、嗯，暑假同你西班牙玩两个礼拜，好唔好？ 听住先啊，仲有啊，嗯、我想要咧 The Dream 最新出嘅嗰一条钻石链啊。 哦，同事打嚟，我等下先，诶等等啊，诶我入睡房啊， 嗯 吓，诶喂喂，你 send 我嚟先啦，系，拜拜拜拜。 哎呀，老公个书房立立乱，你帮佢执好啲嘢算。 哇，部 notebook 仲咁旧啊！我记得啦，四年前咧，佢开呢一间 PR 公司，我送俾佢嘅。下个月佢生日，一于送部新嘅 notebook 俾佢。如果我买部新嘅 notebook 俾佢，帮佢抄晒嗰啲 file 过去，咁咪唔使佢烦咯。咦，部电脑塞咗密码，死啦，系咩呢？我都系算啦，都系唔好乱咁撞，阵间啊搞乱晒佢嗰啲嘢嘅话，我实俾佢闹死。 哇，辉哥好嘢、啊，美国嗰个 project 都搞掂咗啊，搞咁耐终于俾你搞掂晒，喂！今年咧，公司系咪应该有花红分啊？系咪啊？ 你净系识呢样嘢。 系、哎、呀， 嗱，大家为咗 project 好辛苦啦吓，跟住落嚟咧，为咗呢个 project 仲会忙足一年，咁、 oh, yeah. 就不如奖励啊，应该嘅。 哇！ 我会同大老板争取，放心啦，唔会令大家失望，一定令你开心，好吗？ 好嘢，多谢辉哥。喂，系咁边个同你飞 New York 啊？搞埋啲手尾咁啊 ？Louis 咯，我哋飞三个礼拜。 Louis， 乜、我哋公司请咗个新同事咩？ 哦，唔系，我讲错啊。Lorraine 系啊， 佢做嘢好一般啫，英文又好一般，不过身材就唔一般噃。辉、 啊、 哥，你谂清楚先咯。 得啦，我有安排噶啦，唔好多事啦。 哦，诶，咁佢又同你去足三个礼拜啊？ 啱啱咪讲咗 啊？ 我讲咩啊？ 好多事，收到、啊、做嘢。 老婆做紧咩啊？ 老婆，你好少叫我老婆噶、啊。 你是但 咩事？ 你系我老婆啊嘛，都系一句。诶、我下个月咧会飞 New York 三个礼拜。 吓、啊，飞咁耐？大 project 嚟噶？你以前都冇试过飞咁耐噶？ 啱啦，真系一个大 project， 搞掂埋添。公司嚟紧啊，呢两年唔休啊，有排做啊。 嗯，你去咁耐，剩低我一个人喺香港咯。你唔挂住我噶？ 梗系挂啦。咁世界上有一个叫 WhatsApp 啊嘛，日日同你 WhatsApp， 朝头早 WhatsApp， 夜晚 WhatsApp， 好唔好？ 唔好啊。 点解唔好？ 仲有啊，你下个月中生日啦，我年年咧都同你庆祝生日嘅。你今年冇我陪你过生日嘅话，你唔开心噶嘛会？ 会唔开心？不过。诶，唔紧要啦，咁有嘢做啊嘛。嗱咁啦，最多我翻香港之后咧，去边度好咧？诶，中山玩两日好唔好？ 唔好 啊！ 中山、啊， 你上次先至话同我系西班牙两个礼拜噶嘛？今日做乜要改口话要去中山两日啫？哎呀，你好乞人憎，我唔睬你啊！ 喂，咁就有得倾嘅啫系嘛？冇啦啦。 好衰噶，好乞人憎噶！你如果唔系有我呢一个又靓又正又识帮你执嘢嘅老婆啊，你做嘢啊倾生意边有咁顺利啊？唉，你睇下你个书房啊，成个垃圾缸咁啊！唔系我啊，成个书房啊，肯定啊全部都系曱甴啦！哎呀，有冇搞错啊？啤酒罐周围都系，哎呀，有冇核突啲啊？烟头，衰佬，有人食烟，我睇下你有冇收埋嗰啲烟啊，柜桶度先。咩嚟噶？收得咁入嘅 ？The Dream， 哎呀，我最中意嗰个牌子，好衰啊！静鸡鸡收埋，想俾个 surprise 我咧。睇下咩嚟嘅先。哇，条钻石链好靓啊！是我喜欢的款式的。哇，我刻了些字在个链嘴里。Oh my god, my love, Louis, Louis? 有没有搞错啊 ?Louisa, 这样都串错的。早知不买部 notebook 给你了。 是。 老公啊， 嗯， 听日飞咯、啊， 系啦，哎呀，所以你睇我成台都系文件，我听要带过去添啊，呢扎嘢真系，哎呀， 咁你会唔会好挂住我噶？ 吓咩？哦，会，梗系会啦。 咁 呢 一份就开， 你唔喺度，抌低个老婆喺屋企，你唔觉得你好衰嘅咩？ 都衰噶，咁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我要补偿咯。 可以可以，不如咁啦，等我喺美国拣份你最中意嘅礼物翻嚟俾你，好唔好？ 唔好啊！我要依家即刻要。 如果得呢啲咁嘅文件，咩都冇啊！你要咩啊？ 我唔信，我一定要而家即刻有。 哎呀，冇啦，我仲有好多嘢执啊，乖啦，我仲有好多嘢做啊。 咁你带埋布鲁啊，当系你老婆揽住相机咯。 唔带啦，布鲁成嚿石咁重。 系咧，你部 notebook 有冇密码噶？ 哦，你真系问嚟真系多余，个个人 notebook 都有密码，边会人唔识密码啫？ 哦，咁即系话你收埋好多秘密喺里面啦。我知啦，全部都系咸湿相咧。 几多岁啊？仲睇嗰啲相？系啊系啊，好多啊好多啊！你千祈唔好偷睇啊！有日本嘅、欧洲嘅，乜都有啊。 嗯，咁系咩密码？我要知。 I love you, Louisa。OK， 嗱，我开始用会议啦。诶、哎、，call 紧我添啦，快出去，出去，快！ 哦，好啦。我系喺我朋友嘅生日会度识到我老公阿辉嘅，同佢一齐我好开心，佢对我又好好，又孝顺又顾家，最紧要嘅系佢好爱我，我觉得我系全世界最幸福嘅人。我啲好姊妹咧曾经问过我，阿辉又靓仔，高大又有型，又搵到钱。怕唔怕佢喺出边搞搞震？对于阿辉，我系200%信任佢嘅。不过，当我收到佢公司阿 Raymond 嘅电话，我个心就越嚟越唔安乐。 喂 ，Lisa， 我系西哥公司同事 Raymond 啊，记唔记得啊？ 啊 ，Raymond 啊嘛， 系啊， 好耐冇见啊，你好嘛？ 唔好意思啊，辉哥叫我打俾你啊，佢话打你个电话打咗成朝唔通啊，佢叫我提你带份合约出机场喎。 系我？ 系啊， 佢公司嗰啲嘢我唔理噶噃，点解会叫我啊？ 其实我都觉得奇怪噶啦，点会咧？啊，唔好意思啊，辉哥打俾我，我问清楚佢先啊，拜拜。 喂，老婆。 咩啊？ 喂，Louisa Raymond 个衰仔饮醉酒啊！我头先叫佢打俾另一个同事咧，佢搞错晒打俾你啊 ！Sorry， 我而家飞机度啊，我去到美国再打俾你吓。 你同边个去啊？ 同事咯。 系咩？咁佢叫咩名啊？ Lorraine 啊。 讲得咁小心嘅，系咪惊讲错佢个名字？ 讲咩啊？咩小心啊？喂，起飞啦！喂，删电话啦！ 喂， 拜拜。 喂。收线之后，我行入佢书房，我好想拉一个柜桶，不过又唔敢拉。我只手系咁震，一直以嚟我都好信佢，我唔会偷睇佢啲嘢。但系今次我好惊，我一打开个柜桶，见到一啲唔应该见嘅嘢，开唔开好咧？我定一定神，慢慢拉开，我伸只手入个柜桶。好彩个纸袋仲喺度，条链呢？去咗边啊？唔通已经喺第二个女人身上？佢几时送？喺边度送？系咪亲手同佢戴上？揭开佢本 notebook， 要输入密码，到底里面有啲咩秘密？系咪一啲唔见得光嘅嘢？我的心开始卜卜咁跳，咩密码？我输入 Love you, Louisa。密码唔正确，我仲有两次机会。喺呢个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浮现咗一个密码。不过我好惊，我惊我撞鸭，唔理啦，我即刻试下 Love you, Louisa。真系呢一个 Louisa。老公，点解你要咁对我？点解要咁卑鄙？里面有好多文件夹，有个我未见过嘅 WhatsApp account， 系 BB 同 Louis 嘅情欲对话。你以后唔好叫 Lorraine， 我 叫你 Louis 方便我。啱啱饮咗佢煲嗰啲好难饮嘅汤，我饮到想呕，我唔想饮，我越睇越嬲，我嬲到手都震埋，我个头好晕。我终于都明白啦，佢叫佢公司嘅 Lorraine 叫 Louis 系为咗方便掩饰，嗰条链系送俾佢。卢国辉，我同你一刀两断。我攞起个锤仔，亲手毁咗佢嘅秘密。每波一下，我个心就动一下。最后部电脑同我个心一样碎晒。后来我攞起把铰剪，打开个衣柜。我唔记得过咗几耐，我好攰。离开呢间屋嘅时候，一样嘢都冇带走。 是梦，是现实，是爱情。是梦，是现实，不两全的快乐。他关心是我的痛苦快乐，他于黄昏里暗中的歌。吻像雨下落，他的心又像是暖流如火。他的心又像天气难猜度，在你身边不快乐，当他在工作里多不快乐，他跟我，他会放纵，是我内心苦痛。 我一个人离开咗呢一间屋，喺当时我一样嘢都冇带走。卢国辉，我同你讲，我要同你一刀两断。喺呢个时候，我带走嘅系我嘅尊严。